哎，大家好啊，好耐冇听我把声啊，我系做啦，咁啊翻翻嚟中女，咁啊系一个，唉，即系呢个雷电交加又拗极拗唔出雨嘅春天啦，咁咧就有我嘅嘉宾啦， 又有个友会 啊莎莉 啦。 啦，系啦，另外一位， Hello，Hello。 参加咗呢个坐禅几日翻嚟嘅，咩 九唔 九， 搭 而 八 家 纯 唔系 情 九 哥 唔 仔， 搭，系啊，九唔 九 搭， 唔捻搭柒。 都系咁纯情嘅哥哥仔，咁我哋今日讲乜嘢咧？就讲教教小齐恩嘅， 格格。 格嘅，啊唔系，啊齐恩格格嘅，咁咧就 哦。 我见到，我觉得即系点啊？我会讲下做阿妈嗰啲僆仔僆妹反叛会点咧，同埋究竟适唔适合样嘢管住晒咧？咁啊咁啊，你哋有两个年青人又睇调翻转睇翻啲妈妈应该点做咧？咁样咁阿莎莉，你见到佢咁样打到成只脚瘀晒，你有咩感觉？ 首先其實我覺得啦嚇，我自己做人個女啦，我又真係冇試過俾老母打到咁樣啦，但係我即係我都算係即係小女子都好慶幸我自己生於一個都幾小康嘅即係健全之家，咁就 OK。即係俾老豆老母打下梗有，我都冇，我邊個小朋友冇俾爸爸媽媽打過？咁但係又好少話打到咁樣咯，同埋好少我媽係唔會攞粗口嚟鬧我哋嘅，即係我爸都唔會攞粗口嚟鬧我哋嘅。我爸以前試過鬧過，用粗口鬧過我哥一次，鬧過哥一句屌你老母，俾我老母發癲打鳩我老豆之後咧，咁跟住我老豆以後就唔夠膽再用粗口嚟鬧辱罵我哋啦。咁我媽更加唔會，佢最多淨係講撲街嘅，一齊鬧我哋撲街咯。即係佢，但係佢唔會話講緊嗰啲咩咩蠢閪啊！又周街俾人屌啊，成日嗰啲，我屋企人唔会讲呢啲嘢嘅，所以我唔明咯，点解你一个妈妈可以咁样样同自己讲？即系如果我系一个蠢閪，咁你系咩咧？我系一个蠢閪，咁我喺你个閪度出嚟，咁你个閪系咩閪咧？系咪先？ 蠢嘅意思方， 系咯， 四方 咁 嘅。 同埋我唔知啦吓，我唔知系咪其实系佢用呢样嘢嚟去吸引人哋嘅注意力啦，定 唔 还 系， 是 你 系？ 先，因为我咧就呢个与世隔绝多几日啊，咁我冇追件事啊，可唔可以讲多次啦？ 唉，同你温下书啦， 系啦。 莎莉同你温下书啊。 嗱咁嘅，咁就忽然话说咧，早个礼拜到啦，咁我唔记得 exactly 系几多日啦，咁都睇咗好多戏，就忽然间咧就有人话佢俾人打啦，就话啱啱俾人打，咁就我 话 呢个 系 我知 call 白车啦吓，咁啊。 系啦，又话 call 白车咁。咁跟住咧，咁 call 完白车之后咧，又话佢哋唔俾我入去啊，咁样即系唔俾我哋落去， 又 啲 差人 差佬 到 哋 啦吓，咁啊。 放咗佢哋走啦。咁啲白车系喺度门口，即系喺礼宾府门口就话接到线报，就话有一名女子需要求助啦。即系咁，但系又后屘又冇啦。咁啊，白车又走咗啦。咁跟住又癫啊，又成啊。咁个佢又话又要离家出走啊，又话点点点啊咁。跟住咧，佢就隔咗唔知大概去到晏昼，大家喺度食紧花生嘅时候咧，即系花生严重缺货嘅时候咧，佢又话。Well, fine, okay. I'm being told to go because right. I'm okay. I'm fine. I don't want to go to hospital anymore. 咁样，即系话，即系有人同佢讲话，得啦。有人同我讲，叫我咁写，话我好好，我唔想再去医院咯。我谂清楚咯，咁样，即系其实明玩嘢嘅呢条友都， 系 即 啦， 系 即 佢 系 都 好有呢个吸引眼球嘅天分啊！ 系啦。 比我老 咁 豆仲叻啊！ 我自己呢件事都我自己有谂过嘅。星期一啦，即系一个成年人，佢好似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啫。如果我冇记错，即系佢都一个成年人啦。咁佢仲要读 law 噶嘛？即系我自己都读紧 law 而家。即系我会觉得，咁你读 law 系咪 suppose 你要一个首先一个人你有自己嘅分析能力、决断能力？你咪我读 law 唔系戆鸠鸠可以读嘅。咁你系咪即系有啲乜嘢你唔识得分析、唔识得判断咧？你有佢系咪即系可以将件事搞到咁肉酸咧？定还是系真系好似佢？ 但系咁，佢呢件事系喺，因为佢行过行街，跟住啲人问佢，你知唔知叫咩叫D7689？跟住佢答咗就话系咪车牌嚟噶？之后嘅唔知第二日定第三日，佢老母发烂仔打佢嘛。 咁我覺得未必係關呢樣嘢事，我覺得呢樣好閒嘅啫。因為梁振英邊一日唔俾人 D 七㗎，係咪 冇 先？ 错，梁振英都唔玩 Facebook 嘅。 係咯， 我又 佢 喺 呢 网 日 上， 唔 我 坐喺 喺 度 网 啦。 上睇到啲资料咧，就系话佢点解读读下唔读翻嚟咧？因为后尾佢老豆对传媒讲就话， 佢读读下就读读下书就冇读翻嚟住学翻翻嚟。佢冇读，点解咧？就个 background 就系话咧，佢其实喺嗰边咧就识咗个男仔，同个男仔好好嘅同学嚟嘅，咁啊谂住结婚，点知咧个男仔就好似个男仔好似早过佢同校嘅，早过佢毕业就翻咗嚟香港，咁咧但系佢阿妈咧就反对唔俾佢哋结婚，咁、那个男仔做紧嘢噶啦，佢就话个男仔冇政治背景，冇钱冇家底，咁所以就唔俾佢结婚，咁棒打鸳鸯之后咧，咁佢开始咧就情绪出现问题，咁样咁跟住佢就冇读啦，就翻翻嚟，咁咧咁佢老豆都话熟悉佢个女嘅人都知道佢个女健康有问题，咁我哋熟悉佢老豆嘅人都知道佢老豆老母都有问题噶啦，咁就跟住。咁啊，跟住佢系啊，咁啊，跟住咁佢就话咁但系我觉得佢写佢妈闹佢嗰啲嘢就好传神嘅， 即系好似直接见到阿龙虾喺度闹紧你咁啊嘛， 系啊，即系个钳喺度夹夹夹咁啊夹紧佢咁啊，就话同人哋上床啊出去做做鸡咩系啊，俾人通街俾人屌嘅，其实我觉得系似佢妈，因为你谂下佢妈。咁多支 cam 对住佢，佢媽都可以做嗰两隻手指呢食指中指喺度夹夹夹嗰啲胜利手势。有咩咩咩凉薄啊咩。你諗下你睇下佢个嘴。哎呀你睇下佢个嘴。佢根本个嘴呢就望落去似人哋都忽忽嘴。嗰啲女人呢又薄。同埋呢佢个嘴呢係个人中呢係烫平咗。即係人哋摄咗啲喺个人中嗰度係平嘅。哇同埋你媽佢媽。眼眉咁幼，好似幼到好似揾火柴画眉咁样，跟住咧眼眉又幼，佢个成个样都恶形恶相啊！点会系一个 眼眉系可以自己画出嚟噶嘛？佢中意揾支 marker 画都得噶。 系啊，但系佢画，你知唔知佢画到个眉咪咁啊？少少都系 base on 佢嗰个最 original 嘅眉型嗰度嚟画噶，佢唔会话喺个眼眉再上面嚟画眉噶嘛？咁其实佢阿龙虾嗰个款咧，其实行出嚟咧。已经是一只臭西的了，即是个款已经 咁。但我想问呢，做啦我想问啦，即是如果你只是单靠这个面相学来讲啊，我不讲他其他他的行为背景或者他的之前的往绩啊，就是单靠他的面相来讲呢，阿龙虾的样子臭西一点，还是阿二楼的样子臭西一点？ 龙虾犀利一点。 龙虾的样子犀利一点。竟然 龙虾犀利。 我不喜欢二楼的样子，我觉得他的价很衰的。但 葉柳是沙塵，但是葉柳呢都會有時呢去鬧人呢，他鬧人是鬧得衰的，但是呢 葉柳都有同情心的， 不是葉柳都有時怎麼說，葉柳都有戇鳩的一面的，你明白嗎？二樓都有戇鳩的一面，其實他是鱷魚頭老襯底的，有時你真的你要跟他講真話他不會信，你跟他講假話他信的，但是齊音老母就真話假話都不信的， 嗯， 還要打齊的嘛， 其實就齊音龍蝦就是即是叫做可能是精一點， 屎忽鬼一點，我覺得 我喜歡， 即或者话嗰个屎忽鬼，同埋你，同埋我喺 Facebook 都写啦。你阿边个阿六八九点同人哋斗啊？人哋养到个女肥肥白白，佢冇打佢个女，佢几时有打过佢个女啊？ 唔系，但系好老实，佢个女系真系大只啲啫喎。虽然佢个女嘅 size 大只啲，但系不嬲传媒都系话佢系好有礼貌噶喎。即系佢就算话之前有好， 佢系教得好嘅，佢教得好嘅。 佢有几次直情系俾人影到佢好似喺 TP 定系喺边度咧，同老母出巡咧。跟住后屘阿二楼发烂渣咧，屌柒啲记者咧，跟住系佢个女走嚟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私人系啊，我哋私人时间即系都唔系好方便俾你影啊，希望你哋都体谅啦。即系佢啲传媒都会即系写，即系可能你讲紧生果嗰啲咧，不嬲都系嗰啲成日都讲啊，即系屌柒阿二楼啊嘛。但系佢都话其实佢系有礼貌嘅，即系佢都系即系个体型比较体积比较大咗少少嘅，同埋个样比较似阿妈啲之外， 佢个咩佢？佢似老豆，阿龙虾个女就似佢妈，其实系似啊，最其实我都唔明点解佢咁样对佢呢个女最似佢，阿呢个啊，阿齐音最似阿龙虾， 一个仔两个女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同埋咧，你知阿二奶 嘅武则天都系碾死自己个女个女嘅， 咁唔同嗰个 B B 嘛，边咁大个咧？你知唔知你大个咧系好难搞嘅，如果反叛，同埋我觉得咧佢阿妈咧有得好怪啫。喂，你嫁阿振英哥嗰阵，阿振英哥未系穷，阿振英哥都唔系好有钱嘅啫嘛。 龙虾后生系咪好靓嘅咧？ 龙虾，我谂佢减多30公斤， 我唔觉得嗰个靓。但我唔觉得齐音好靓喎， 你 OK 嘅 ，OK 嘅， 而家 嘅，阿齐音靓过佢老母噶， 佢靓过佢老母嘅，咁当然，但系我唔知咧，即系我始终觉得后生女咧，佢而家佢嘅打扮行为搞到自己唔知，即系好捞味好重咯。咁我见过佢，我上网睇过佢嗰啲素颜嗰啲相咧，但系又唔可以算得上靓咯，清秀咯。但系佢会 ，OK 嘅， 俾人觉得系舒服过佢化浓妆。化浓妆个样真系超 man 啊，似咗佢老母啊，我觉得系。 化浓妆系美国文化啊。 唔系，佢哋喺嗰边嗰啲读书咧， 全部都系咁噶嘛。 好兴咧，画到啲眼线咧，成个拉 系好咁啊嘛又。 系 好 啊， 顶唔顺嗰啲。 哇！但系你信唔信啊？嗱，你信唔信佢真系嗰啲咧？差佬嚟到礼宾府话谂住协助佢嘅时候，见到佢俾人打到只脚咁样样，但系差佬嚟到嘅时候，阿龙虾有本事叫两个差佬走。你信唔信有件咁嘅事啊？嗱，即系 啲咁戆嘅女人，警察都惊佢嘅。 即系学佢话斋，连我而家 连 一个 test 都有。如果你翻紧工，你有层楼供紧啲僆仔读紧书，你够唔够胆同阿特首夫人真系啊反面啦？佢砸低你 number， 你扑街噶啦一世。 即系我你即系你哋都倾向系信有单咁嘅嘢发生过嘅。 系 信 嘅啫，大佬。 打工啫，我做咩同你拼啊？ 我明啊，咁但系其实你冇噶喎。但系如果你基于人权，如果呢个女人佢闹大咗话，我即系报个警，即系好似搞到而家咁肉酸。我 even 我报警，差佬嚟到。 警察系冇乜人权嘅概念嘅，只有服从命令嘅概念嘅啫。 或者去到话我 call 白车嚟到啦，即系嗰两个救护员嚟到啦。但系我而家求助。 咁好简单嘅，如果 但系 嗱救护员咧，同埋警察都系 under 黎栋国嘅，佢 call 黎栋国过嚟劝佢咯，系咪先？咁啊，再唔啱啊，可以叫阿边个啦？阿好心近视嘅话，阿高生啊，叫阿高医生啊，叫阿高医生，跟住就 call 个医生出啊，喺咁近嘅马丽啦，搵个医生过嚟同佢验下，但系佢哋就可能咧私底下已经同佢倾掂，即系叫佢唔好嘈啦。咁但系咧有啲相咧，有啲人影到咧就系佢喺嗰个好似天台定露台啊，即系趴低喺度喊，有眼有泪痕嘅，跟住趴低喊喊完之后， 跟住龙虾出嚟拍佢膊头啊。 系啊系啊，但系佢就唔睬佢嘛。其实我觉得咧，佢应该我估佢应该系可能系有抑郁症嘅，即系因为嗰时，但系佢阿妈就 老豆老母咁，应该都有都唔出奇啊。但系唔紧要啦，有香港 Hong Kong taxpayer 俾钱佢买嘢啊嘛，佢嗰阵时好捻串噶嘛。即系其实我觉得佢最黑人憎嗰样嘢，我到而家都咁，即系我有少少即系衰啲讲句，我啲幸灾乐祸就系、是，即系我作为一个 Hong Kong 嘅 taxpayer， 个个都 taxpayer。 系啊，我作为一个香港嘅 taxpayer， 将啲钱俾咗佢攞嚟买咩，我始终真系有啲唔锯嘅，系啊。 其实我觉得佢有啲嘢咧，佢系反叛，即系佢系唔中意佢妈，佢妈管得佢太犀利，我觉得喂，你唔可以用咁嘅方法嘅，因为讲真，你个女咁大，你放得个女出外放羊读书，你就唔可以管佢同边个上床啦。讲真，佢你够十六岁，你够十六岁都可以结婚，系家长签名啫嘛，而家根本仲系得噶嘛。同埋你系啊，你衰十一嗰啲或者咩事嗰啲，都系十六岁以下先。咁你咁个女咁大，你仲咁样嚟话佢？讲真，你佢。佢同边个上床？想问阿妈，我今日想同边个上床？你俾唔俾啊？咁啊，唔通阿妈话啊？等我试下佢副计先 ，OK 啊？俾你上咁嗰啲啊？唔得噶嘛！ 你试下同你个女讲啊，睇佢咩反应啊？ 但我明嘅，即系始终，譬如我而家咁大个女话就我同我妹咁大个，我妈我妹而家即系譬如佢即系 plan 结婚啊，嚟紧同男朋友结婚啦，咁。即係佢哋而家已經係甚至乎搬埋咗一齊住，但係我媽都我媽佢唔會同我哋講呢啲，佢其實佢自欺欺人，覺得我哋係冇嘅咯，即係唔仲係守身如玉嘅咯。但係佢唔會攞呢樣嘢出嚟同我哋講。我明白，即係作為一個阿媽，去好難去同個女去開口去講呢啲咁樣嘅嘢嘅。咁但係 即系我妈叫做佢玩鸵鸟咯，你唔讲我唔问，大家扮唔知冇事发生过，我个女依然都系冰清玉洁咯。咁嗱你嗱你张啦，你作为人 可能佢唔出声，佢唔会出声讲话冰清玉洁嘅事，所以要知。 即系做啦，你做人阿妈啦，你都有女啊，系咪先？咁你觉得咧？你自己觉得咧？ 我自己觉得即系点样先？即系我会唔会同我个女讲？ 即 系 你个女，你都有同我哋倾偈讲开话，你个女都有男朋友啦，都带过个男朋友翻嚟俾你见过啦。 系啊，但系我就问过佢，我真系有问佢，佢话佢冇。咁我就话 点型啊？喺老母面前点型啊？ 唔系，咁我细个由细到大都有同佢讲呢啲嘢噶嘛。咁我就唔系日日讲嗰啲吓，嗱，讲清楚先，我唔系喺度 讲。好惨啊！你 哭咗嘢未啊？ 我就冇，我就会同佢讲，即系我就会同佢讲，你拍拖还拍拖，小心啲。即系我就会同佢讲，你拍拖还拍拖，小心啲。但系我就唔会，即系我唔会话戇鳩到问，喂，你失身未啊？佢有冇屌柒你嗰啲冇？ 咁 样 直接， 我冇咁直接，唔系我直接，但系我就唔会咁讲嘅。咁讲真，人哋讲都有啲，有时有啲嘢即系好美好嘅嘢，你唔系话喂你搏嘢未？咁你续咗啦嘛？人哋细蚊仔仲有幻想嘛？我哋啲就话啊，即系都行咗一半嘅人生，都好多嘢都话喂仆街，屌到尾冇乜捻嘢，即系我哋咁样噶嘛，唔同噶嘛，细蚊仔。咁我就同佢话：你拍拖啊？小心啲喎、唔好咁随便喎、即我都会咁同佢讲，佢得㗎啦，我小心，即会咁样。 咁如果结咗婚会唔会咁讲呢？波嘢未呢？ 结咗婚咪同佢讲喎，喂，你哋如果系咩嘅 plan 下喎，唔好咁快要细蚊仔喎。我会咁样讲喎，咁系咪口吻雅呢？我唔会讲波嘢未呀，最多都会话嗱，你呀、啊、你、如果系咩呀，唔好要得物啊，或者咩啊，即我就唔会咁讲啦，我就会话啊，你会唔会 plan 要细蚊仔啊？如果系咩嘅话，唔好过一人世界先啦，唔好咁快要细蚊仔啊，一阔三大，即我会咁同佢讲咯。咁佢自己会谂咁大个，咁讲真，唔通佢真系有咗，你同佢讲话唔要咩？咁又唔得噶嘛？因为我觉得自己嘅事佢自己决定咯，同埋我唔会好似佢阿妈咁激动，话哎呀你有咩？做鸡啊，坑街俾人屌咩？我心谂，做你两公婆嘅仔女啊，唔使出街都俾人屌啦。 系你又啱， 啱唔啱先？即系我喺 Facebook 都写啦，佢话认识我个女嘅人都知道我个女健康有问题。我心谂唔认识佢嘅都知道佢有问题啦，因为有咁嘅问题，老豆老母啊嘛。即系你咁样，你 我觉得几惨，我觉得佢系被黐线，你唔觉咩？我觉得佢根本上佢系被黐线。 其实佢翻嚟香港仲惨，我觉得即系佢，所以佢就话希望，其实我体谅佢嘅，我佢话即系佢老豆话希望大家俾佢个女空间。我心谂， 喂，我想问下六八九，你可唔可以俾啲空间我哋香港人啊？唔该你啊， 唔系我哋唔俾空间。 系咯，我有求下你， 自己唔俾空间佢个女，系咁扯住。其实佢女如果真系有病，我唔知咩病啊，我费讲啊喺度，即系我唔知有咩病或者唔舒服，你唔应该，我觉得佢应该氹咯，佢受软唔受硬咯。 佢唔会识氹噶，佢识氹就搞掂我哋香港人啦。 同埋你唔觉得咩？佢而家去做嗰几部曲咧，都好似对其他人咁，即系佢系好机械式。第一件事打压你、闹你、吓窒你，跟住。出警警察嚟咩？佢就啊，即系佢又要揾佢心目中去帮到手嘅警察啊！呢个警察如果佢系用常规做嘢嘅，咁佢咪叫佢走咯。咁跟住好啦，就同传媒就讲啲乱噏嘢，即系唔系讲真嘢啊！咁耍咗系啦。咁其实佢都有三部字，即系其实佢已经将个屋企系政治化咯。即系屋企所有佢做嘅嘢系好机械式嘅一个系统去启动去镇压咯。 其实我都唔关嘅，我觉得佢咁多年嚟都系咁样样管。 唔系，但系所以咁多人会而家同情阿齐音，就系因为佢就系觉得因为齐音根本就缩小版嘅香港人啫嘛，只不过系更加接近呢一个权力核心啫嘛。佢 只不过系佢中意，佢要自由咯，佢要有翻佢自己嘅生活模式，但系佢老豆老母唔俾啊嘛，就系。 其实你某程度上香港人都系噶，我哋都系想要翻我哋香港嘅生活模式啫，只不过系而家大陆唔俾啊嘛。 系啊， 系啊，但系佢打完你闹完你，一转头又拍下膊头，算啦，八三一接受啦，拍下你背脊，送下你风，哎呀，唔好咁激动啦，哎，我都同你倾，但系点转头又嘈咁，跟住好啦，譬如嗰啲白车啊，其他嗰啲人嚟，佢就话，哎呀，你姐在外国势力，你在外来势力啊，走啦你咁样，even 佢女啊打电话求救啊或者乜嘢，哦，咁佢跟住就出个 PR 咯，出个新闻稿，跟住就企喺度啊，当冇事发生就，跟住就系讲另外一啲嘢。又话点点点，即系打人情牌，即系好似有啲又话，哎呀，你知唔知啊？你哋占中咧，好多人做唔到生意啊，好多人都惨噶，兼群底嗰个咧都执捻咗粒啦，好捻惨噶咁样咯。即系等你啲人，哎呀，有个人又话，冇钱、啊，揸车、啊，又冇咗津贴、啊，因为占中啊，点点，即系就会做呢啲嘢咯。即系我觉得系有一个机械式嘅，但系讲真，如果我系阿妈咧，个女大咧。其实我觉得佢真系过咗18岁咧，就唔好管咯。即系你咁样管咧，即系我觉得你咁样管咧系冇好处。讲真，你佢个女会行会走，虽然佢而家就叫名人啫吓，个人都认得佢啫。如果我哋一个好平凡嘅屋企，个女都系叫路人甲乙丙，因为我系本身系路人甲乙丙，咁我生个女都系路人甲乙丙噶啦。咁啊，跟住讲真，个女攞个银包落咗街。话去七仔买嘢，或者去乜嘢，去唔翻嚟，你都唔知佢真失踪假失踪，真逃走定假逃走喎。喂，佢你情愿同佢有倾有讲，佢分分钟佢会翻嚟睇你喎。但系如果佢会行会走咁大个，唔通你真系安个 chips 喺佢即系打好似嗰啲咩咁，好似人哋嗰啲话咩将来啲人类系个身份证系打落啲、 啊、都唔使噶啦，依家换身份证啦，智能，我谂呢个应该可以 check 到我哋噶啦。 唔系，同埋我自己觉得啦吓，我 借落去咯。 我自己觉得啦，咁你话佢即系有个咁嘅老豆老母，当然系一个悲剧啦。我觉得，即系但系即系佢，咁你即系我如果我系佢啊，其实我唔会翻嚟咯，即系我会喺英国嗱嗱声读埋书，就可以嘅话留喺嗰边，即系以后同呢个老豆老母老死不相往来，咁啊仲好。即系你好过翻到嚟做 矛盾嘅， 做埋啲马骝戏俾香港人睇，俾香港人笑，同埋不过其实佢系想借佢想入娱乐圈嘅睇一出。系啊， 同埋我觉得系过多几年，佢都一个叫 duplicate 嘅龙虾嚟嘅。 我觉得佢都癫癫神神嘅，其实 佢都系一个未来嘅龙虾嚟嘅。 系啊， 其实佢癫癫系佢阿妈逼佢啫，佢阿妈好想 jump 佢觉得三个都要乖，咁点佢有两个成功咗， 佢就可以生到三个。 第三个，我个好嘢，我生过三个咯。 唔同，佢嗰只龙虾嚟噶嘛。 龙虾好多春嘅添嘛，一散散春好多啦。佢系嗰日可能只龙虾谷埋督尿未放尿，所以咁恶啫。龙虾要放尿噶嘛。咁啊，讲真，佢而家我觉得佢咧就因为点解佢对最细呢个咁大反应咧，就系、是、佢头一两个可能就 呢个唔系最细噶嘛？呢个最细嘅咩？唔系仲有一个细妹读紧书嘅咩？ 我唔知喎、 啊，佢好似系排第二嘅喎，佢好似系排第二 啊，中间 系啊，好似仲一个，好似仲一个噶，系啊。 因为可能佢三个里面有两个系听话，咁佢咪觉得呢个特别难搞咯。因为佢觉得冇理由噶，我个方法三个人里面我有两个 work， 点解呢个唔得咧？就系、是、咁样咯。佢又唔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啦，佢喺佢屋企就系咁咯。 咁我觉得你人系有自己主观嘅情绪同埋意愿噶嘛， 同埋咧佢可能佢翻嚟咧，佢唔喺嗰边读书，佢翻嚟可能真系本身系有啲问题，唔可以喺嗰边再读书，所以佢翻翻嚟都可能喺嗰边读书压力大，佢翻翻嚟，咁我觉得佢翻翻嚟，你咪唔使读书咯。讲真，佢唔读书，佢都可以养佢过世啦。其实我觉得咧，分分钟咧，如果佢，因为佢嗰个另外个女咧，可能佢妹啊，面包头咁啊嘛，佢比较均匀啲，靓啲。咁我估咧，就算佢真系读到书咧，佢老豆老母咪走去搵佢去做嗰啲叫咩政治婚姻，到时唔知望去不忘乜乜委员，唔知乜乜厅长个仔咁样，咁啊嫁咗佢去都未定啦，唔会俾佢一个好自然好正常嘅俾佢自己拣嘅生活咯。我觉得系，所以我觉得，一入呢个 D 门。深似海是很惨的，你不觉得他没有自由，他根本其实他现在在 struggle 紧，因为他自己原本他自己揀那个肥仔，他是想跟他结婚的，但他是即是怎样，他的妈就反对是这样反对，是这样追他不给，那你想想啦，你想想。 但作为一个 Hong Kong taxpayer 都是那句，我是不会同情他的，虽然都挺惨，但如果是他的话，不关我事。 佢嗰阵时讲嗰阵，可能佢已经病紧咧，所以先至咁样讲嘢咧。 都还好啊，个剧情会好似好呢个莎士比亚，我嗰个沟佢嗰个唔系一个曾荫权嘅仔啊，屌！ 哦，都几好笑啊，其实即系大家 仇人啫，仇人嘅子女啊嘛。 系啊， 哦，唔系啊，大好多。啊！边个嗰个大佢嗰啲好多，争好远，因为佢嗰个 producer 都大过呢个 producer 咁多，系咪先？即系佢个出品人同呢个出品人争成个年代。系啊，我觉得咧，我 Facebook 我都有写嘅，就系话咧，我见到阿龙虾之后咧，我就好怀念阿边个啊？上一届嘅特首夫人。系啦，佢咧就唔出声， 写大字就算啦。 系啊，写下书法啊，同埋咧就系、是、默默支持个老公。我觉得佢上一任嗰个系得体好多。 唔系，但你再对上嗰个又系癫噶。 咁啊，隔一梅花间竹，你答呢都有，你答呢都有双单数 lift 系嘛？ 或者下一个应该又会好系嘛？ 系啊， 我觉得佢会连任嘅，放心啦。 佢对上嗰个又系癫癫地噶嘛，洗手 ，complain 噶嘛。 佢一定会连任嘅，我哋讲写包。 但系我又觉得怪喎，即系反而调翻转咧，咁嗰时黑博啊，马乔凡啊，又认叻啊，嗰个阿扫把咧，扫把搞得个女好，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系锡佢，俾好多爱佢，咁我觉得 公主死啊嘛。 唔系，但系佢细个佢都咩噶？佢个女都系好跳跳扎噶，但系佢都系佢即系佢情愿系辞咗工同佢女一齐去读书或者点样，即系走去即系佢会谂方法搞翻好自己个女咯。所以呢个我都系即系破例咁样去赞咗，同埋佢个女真系系嘅，系破例。佢唔系真系 好听力大啊，住二楼喎真系。 唔系佢呢样，我觉得系咩嘅系 OK， 即系佢会觉得 佢嘅妈咪啊嘛。 系啦，佢真系会因为佢个女嗰时都有要求，就话哎呀，点解人哋啲衫啊，啲爹哋妈咪接放学，你唔接我放学啊，咩咩，即系佢女咁样同佢讲，即系佢会喺度谂，或者佢个女曳啊，翻学挑战 miss 啊，曳啊，同啲同学有啲咩问题过唔去，佢反而咧佢自己会亲自去学校讲啊，或者点样啊，即系嗰时佢仲做紧一姐嗰阵咧，咁同埋咧，佢真系觉得唔对路啦，我女唔对路啦，即系反叛得咁紧要，还掂都俾人闹得咁嘅，辞官啦，我同佢两个一齐去读书，一齐去嗰边，即系你去咗，你卸任咗之后，你就冇咗个身份，你可以真真正正做翻一个普通人，同埋你去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咧，人哋唔识佢噶嘛，就算识嗰啲都唔会话通街啲人识佢，咁起码唔会好似人哋识你行下街，人问你知咩叫 D 七六八九，唔会咁样，同埋又冇，即系虽然佢辣得当年佢走嗰时候辣得好兴。但亦都冇今次阿六八九辣得我哋咁兴啊嘛，即其实有比较，所以我觉得佢呢样嘢佢输咗一仗俾阿二楼咯。但系anyway 咧，我觉得如果阿龙虾继续咁样咧，即系应该上面教育下佢啦。喂，你点样搞你老婆噶？你点样你老婆搞乜嘢咁肉酸？ 系咯，即系你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佢啲屋企咁小事搞唔掂佢，真系好难好难大陆就好难再即系委以重任噶对佢。 可能咧，佢平时咧都系我你见佢咧，佢逢一个女人咧咁哔哩吧啦、叭叭喳喳咧，多数可能系个老公系唔出声嘅喺屋企，所以边有俾到个空间佢讲嘢， 等佢放肆系嘛？ 系啦，咁我觉得咧，应该呢段时间咧，佢老豆咧，即系如果父母心态嚟讲，佢老豆应该系出翻声，就缓和翻个场面，即系又同佢个女讲，哎呀，妈都系为你好啫。虽然佢衰鸠格，我唔可以掟低佢，但系咧，佢都有佢个好处。但系就我觉得最讽刺就系俾人哋圈晒咩啊咩咩咩家暴，咩防止虐待，咩儿童会唔知咩，系啊，防止虐。系啊，即系嗰啲咩会嗰啲主席，你自己都搞唔掂，同埋 系啊，佢系嗰个赞助人嚟噶嘛， 系啊，即系俾钱同佢做唔做都系另外一回事咯， 系咪？反而阿边个个老婆阿糖糖个老婆真系大家干涉好多噶， 我唔同噶，出身 清零个清零唔同啊， 咁系佢系即系大家干涉啲。 佢个阿糖糖个老婆本身系嗰间咩善卖善嗰间嘢太子女，兼埋佢女拔噶嘛。 唔同噶，同埋佢又有宗教信仰，气质唔同，即系讲嘢嗰啲都唔同嘅，嘢都老公为先啊嘛。但系呢件咁样嘅点讲呢件龙虾佢就唔系啊嘛。同埋咧，我觉得咧，即系佢有好多嘢去，其实我觉得第二日咧，如果选特首嘅时候咧，最好有啲 training course 咧 ，PR 啊，着衫啊，仪态啊，谈吐啲一个配套 train 埋佢嘅配偶先。 有噶，你有噶，你外国都有噶啦。 他们没有的嘛，他哪有啫？你看到 他觉得他可以无视这件事，你明白 吗？什么 可以无视这件事？为 什么？因为 我手中都不是你，我想不要向你做这些 PR 啫？ 咁可能因为佢手中系强国人，强国嗰啲人多数都仲可以吓，一路国宴嘅时候撩鼻屎咁样嗰啲咯。 抽下啲姐仔水，吸下人份。 系，但我觉得最顶瘾就系嗰三个黏土公仔咯。佢阿妈着住橙色衫咩咩，佢个女又俾人绑住个口罩，人哋嗌咩咩 IS。系，佢又着咗件橙色衫啊嘛，跪低又一救救佢啊嘛，好惨啊嘛，有个公仔整到两个公仔整到，系啊，好难顶啊。不过我觉得佢之后啲人就话啊边个啊警务处长啊。八曲个咩咩咩头啊，光头嗰、那个就系啊，佢就话咩嘛？秃鹰啊讲嗰、那个咩家暴嗰个 theory 系乜嘢嘛？或者 佢打啦，佢只不过系俾多次机会阿秃鹰出丑啫嘛，秃鹰不嬲戆鸠鸠噶啦， 秃鹰唔啱嘅应该同啊， 系佢应该佢专登集足等佢戆鸠，因为就嚟食粮啦，就嚟咬粮啦。有啲乜嘢呢都係臨尾，即係你臨走囉，即係話喂你收工囉喎，欸唔怕啦，喂做埋呢啲先啦，咁啊執埋嚿屎先走啦，咁樣咁咋嘛，專登搵佢集中嚟做嘅。我覺得係、即係其實成件事我覺得最慘最受害都係佢個女囉，同埋佢即係點樣，我覺得點樣令我都話啦，欸寧做太平狗莫做CY人嘅、真係。真系噶，即系佢成日话叫人哋俾空间佢，俾空间佢女，我觉得佢唔应该叫佢翻嚟住，因为可能佢觉得佢喺嗰边可能唔安全，定系有啲咩事。我觉得佢应该俾佢因为好，你唔觉咩？好多嗰啲高官嗰啲仔女都系去晒外国噶嘛， 系啊， 因为惊香港俾人打啊，可能。咁其实我觉得佢，其实我觉得佢应该唔好俾佢翻嚟，因为嗰边嗰个生活咧冇咁压迫啊，起码你可以去下公园啊，晒下太阳啊，啲街都阔啲，啲人口都冇咁密，同埋啲人唔系咁多人识佢，又多鬼佬嗰啲咧。咁除非有人话啊有特工啫，其实我觉得佢嗰边应该喺嗰边请翻个保镖咁样过去咪得咯，唔使叫佢翻嚟，我觉得喺嗰边养病仲好。但我意见就咁多啦。 系、 咯，阿哥哥仔咧，你冇乜点讲喎？你老母有冇咁打实你噶？啊，沟女，有冇同人哋搏嘢？啊，你福士帮我哋抹嘴啊！ 男仔应该好啲系嘛？男仔你出去食人哋啲女，通常叫你抹干净个嘴嘅啫，即系唔好抱个书翻嚟嘅啫，好难。 咁啊，第一样嘢就系我阿妈都唔够我打，系咪？咁啊，点会打我咧？ 唔系啊，你妈打你，你唔会还手噶嘛？你会还手咩？ 唔会嘅，咁又唔会啊！好耐好多年啦，我就系细个十。最多十一岁嘅啫嘛，我记忆系即系打。 点解？因为你十一岁嗰阵走去搞人。 我都希望我十一岁就已经有呢个性征啦。O K。 你未你发育得迟，十三四岁嗰阵，你妈想打你打你，但你嗰阵已经识打。 应该十二岁先有 O K。十一岁未有。 十一岁未。 未有。 我即系十一岁先，十二岁出开始出数啦，跟住你妈就开始觉得哇，衰仔你小心啲，咩咩咁样啊。但会唔会管得好？ 最多闹我睇咸书嘅啫，冇乜嘢。 我有个朋友，佢系男仔嚟嘅，佢嗰时带条女翻嚟住，佢阿妈就系怕我同佢讲阿仔小心身体啊咁样咯。即系佢又冇话咩喎，佢觉得又冇乜嘢。但系如果嗰个系佢个女啊，梗系唔得啦。我 friend 有个妹噶嘛，我话咁你望讲，如果阿妹去人哋，佢梗唔得啦咁样咯。 即系佢唔想蚀底俾人咯，又系嗰啲咯。 即系佢觉得而家我个仔攞紧嚟个女数啊嘛，人哋养到个女咁大过嚟俾我个仔食啊嘛，就我个女养大咗唔可以俾人。即系佢系一般父母都系呢啲心态噶啦。我哥带啲女仔翻嚟，即系我哥有时带啲女朋友翻嚟过夜啊，成日啲我妈都唔理噶。 但我调翻转，我又觉得如果一男一女做咧，我觉得女人着数，我唔觉得个男人着数。 诶，嗱嗱， 永远都系 嗱，做啦！你而家讲紧呢样嘢系中国几千年嘅文化嚟嘅，即系你讲紧几千年嚟以嚟已经系约定俗成咗。认定咗两样嘢一定系女人蚀底嘅，即系如果唔系点解以前话，即系女人可能俾人睇下只脚望下个样都要嫁俾个人啫。 财产嚟噶嘛，女人系明唔明啊？ 咪系咯，女人点解要咁重视名节啫？男人又唔使喎，即系你所以其实你讲紧呢样嘢咧，可能即系你喺 sex 方面，你觉得啊，真系可能女人着数男人着数，但系你冇可能说服到，即系你冇可能说服到大众。 即系点样讲啊？我戴开嗰串珠链，我又点可以俾你戴呢嗰个感觉就系 咁 啦， 咁都得， 唔系财产啊嘛， 啊咁又系喎，系 property 嚟噶嘛，咁而家唔系，而家依家时代唔同啦，咁女性独立咗啦，咁有自己嘅生活啦，可以搵到钱啦，咁啊个时代 咁冲击咯。咁但系佢而家咧最新消息话阿齐音已经离开咗屋企啦嘛， 咁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系假消息嚟嘅。 因为大家都是不要太过分俾个同情心系齐恩，佢都系个好叻嘅 PR 嚟。O K， 我就咁睇啦吓，冇必要太过分地同情佢，亦都唔需要落井下石。咁你始终都一个人啫。咁佢我唔知佢系咪 test player 啦吓。O K， 咁但系 test player 咁 样有传播，即系我唔知佢系咪 test player 啦。咁但系咁佢都系人啫。咁佢有基本嘅人权，我觉得又唔知，因为你去到喺街度见到佢，你需要即系闹佢啊，或者嘲笑佢，我觉得唔需要嘅。但系你话太过同情佢，我觉得亦都唔需要咯。咁好老实，就得咸鱼大得学。佢的而且确，佢可能话佢系生长喺呢个屋企里边，佢受即系为呢样嘢受咗好多委屈，或者精神好大压力。咁同时候，佢又真系佢又受到好多好处。学佢话斋，佢啲颈链真系我哋 test pair 俾钱嘅。咁我觉得呢啲一買一賣啫，冇可能話佢攞咗我哋 taxpayer 嘅錢嚟買頸鏈之外，佢又話因為佢爹哋係身處呢個位置，令到佢受到咁大壓力，佢唔可以講啲咁樣嘅嘢咯。所以我覺得係大家冇嘢做嘅時候咪嘆氣咯。咁唔需要特別做啲，我真係冇得特別需要有啲咩做去幫佢，或者係做啲乜嘢去為佢乜嘢嘢咯。即係 even 你話踩佢又好，幫佢又好，唔需要咯。我自己覺得 我就唔會十分同情佢，即係我又唔會十分同情佢。你話落井下石，我就一定會嘅。即係你知一般師奶即係八卦嗰啲咧，都會 咯。 我都會睇佢父母咯。如果佢父母平時咧即係謙厚啲啊，冇咁咩咧，我可能會都咩即係冇咁落井下石。但係而家咧，我覺得喂，你都即係你都惡得耐啦，即係你都咩？其實我覺得咧，有啲嘢咧，即係有啲人就話你咁惡啊，第日你有仔女，你係知道，即係有人收佢咯，你明唔明？佢成日咁吵吵鬧鬧，你估唔咩嘅咩？你估即係佢媽唔想忠實佢，但係冇辦法，你真係想整死佢咩？自己個女咁，佢又喺度咇呱鬼叫，咁你佢都煩煩啦，佢都好過俾啲嘢做都好。 時間到啦， 我哋第日再講龍蝦啦。